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 来 长发及腰，嘿，归来娶我可好？等你等得忘了笑，秋了头上的金不要。啊，每一天的煎熬，啊，不想别人知道，默默为你为你祈祷，相信你是我的骄傲，不怕辜负青春年少，只想随你天涯海角，梦里听你一声长啸，忍不住想跟着逍遥，赖在你的身边就好，一生只听你的心的煎熬，啊，不想别人知道，默默为你为你祈祷，相信你是我的骄傲，不怕辜负青春。只想随你天涯海角。